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阜外医院的成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昌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李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昨天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脏瓣膜的话题哈。您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简单说了说心脏瓣膜到底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如果出现一些像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这样的症状的话，应该及时上医院里边去检查一下，而且做个心动彩超，对于瓣膜的这个确诊其实就能够起到一个完全上面的一个确诊的意义了，是吧？ 是的，是的， 另外很多人就说，如果出现比如说医生说，哎呀，你这个心脏瓣膜得手术干预一下，您昨天节目当中由于时间有限也没跟我们说，就是他的这个瓣膜出现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分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轻中重度的这个分区分是不是也有？ 是的，就是对于狭窄来讲，还是无论对于瓣膜它就是两个病理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窄了血过不去了，另外一个就是反流了，血又倒回来了，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好的。对于这种狭窄和反流的评估，一般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轻度、中度和重度的这种分级。一般来讲，轻度、中度大部分是需要保守观察治疗就可以，然后对于重度的都是需要一般而言都是需要手术治疗， 需要手术治疗的 这种介入治疗。 那是不是一般有症状了就已经快到症状这个重度这边来了？ 是的，一般来讲，中度或者轻度的病人，他的心脏的耐受是可以耐受的。大部分人来讲，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症状，除非是说你在一个剧烈的体力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你百米赛跑， 追个公交车，突然之间 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是有点不舒服了。一般的状态下，心脏还是能够耐受的。对于已经出现症状的，大部分都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解剖的结构的变化，才会有症状。 那相对来说，很多人也会问你啊，比如这个狭窄是不是相对来说比那反流的稍微还好点，还是两个都挺问，就是都挺问题严重的？ 它的对心脏的影响不太一样，其实它两个都是还是比较严重的。对，我们打个比方，举个例，二尖瓣狭窄，这个左心房到左心室这个血过不去了，肺淤血很严重，它还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叫左心室的肺涌性的萎缩。因为你左心室长期没有足够的血去充盈它，它就会慢慢变小了， 萎缩了是吧？ 对，慢慢萎缩了。那萎缩了很厉害了以后，那么当你把这个瓣膜这个狭窄的结构被解除掉了，它不狭窄了，它也可能一下子过血就相对正常，那么对这个萎缩的心脏来讲，它一下子要接受那么多的血液，它又有这个 负担比较重， 需要重新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适应过程当中，有可能适应不良，有可能它这个缩小的心脏它没办法耐受那么多血液的充盈，所以会出现术后的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这个缩小的心脏在这个血液充盈过程，心脏有可能破裂。 哎呦， 这种情况都是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那对于反流的病人来讲呢，他的心脏的病理结构又不太一样，他这个血过了太多了，这个血在这个门往返的过来过去，这个左心室会扩大，会扩了很大很大。那如果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被拉了很长，这个房间的墙壁被拉了很薄，你再把心脏给处理好了，虽然这个门好了，但这个肌肉它回不去了 、 它弹不回去了，所以说这种无论是狭窄也好还是反流也好，到了指标你就要做手术，不要拖得太久，拖得太久以后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个门激发于这个门这个墙壁或者这个心室的功能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以后，你再做手术可能就于事无补了。 所以您说的就是说一旦有手术指征的话，应该是不是越早越好？ 对， 是吧？ 手术指征的话，它虽然不是一个急诊手术，不像说今天确诊必须要马上要做手术，但是就是说你一旦医生说你需要做手术了，那么这个你就要把这个事情要放在心上，要纳入到你的这个日程当中 啊。 我们考虑这一段时间我要怎么去安排一下生活工作啊， 抽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时间去做手术，不能说我今年觉得没事，我拖了明年，明年我再拖后年，可能你拖的时间久，这个机会就失去，最好的机会就 就失 失掉 去 了。 了，哎，所以这个还得真得听医生的话，依从性得强，是 是 吧？ 的，是的。 那您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心脏瓣膜的手术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有人说是要修补啊，有人说是置换，您跟我们说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手术 好，这个就是相对而言比较专业一些 呢？ 的问题了。对于，狭窄的病人，对，无论是二尖瓣也好，还是主动瓣也好，绝大部分这种病类的话，它是需要换掉的。 换掉啊， 对， 换一个心脏的这个瓣膜 瓣 是吧？ 膜，对，那么也有是需要介入，可以就是相对保守的去治疗。但，对，大概我们分开来讲啊，从二尖瓣来讲，二尖瓣的这个狭窄啊，很早以前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国家用的比较多的有一种叫做球囊扩张就是通过腿进去一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把这个已经狭窄的这个二尖瓣 给它撑开 把 一 它 点， 撑开一点撑开一点。那这是一种在早期比较在心脏手术没有完全成熟化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但它能达到一定的效果，能撑开一部分，能够一定程度缓解这个狭窄也可能从重度狭窄变成了中度狭窄， 那就是减少一部分 减少一部分，它能够缓解这个病情，但是最终它还是免不了去要再做一次手术，这是一种治疗方法。对于现在成熟的，比如瓣膜狭窄很厉害你不适合做这种球囊扩张，那么你对于狭窄的病人来讲的话，99%的都是需要把它给换掉， 换一个人工的瓣膜 换一 是 个 吗？ 人工的瓣膜。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风湿性的改变，大家去尝试说去做一个修复，去把它做一个相对一个复杂的操作，但是目前来讲效果都不太好。需要的就是它有可能能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2年以后，那可能它就需要再做一次手术， 再做一次 对。 置 那 换 在 是 这 吧？ 种情况下，大部分人没办法接受。因为你再次做手术，比第一次做手术的这种面临的风险会更多，出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95%以上的还是面对着一个再次需要把它给换掉这种手术。当然，对于反流的病人来讲，因为对二尖瓣反流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60多岁了、70岁了，这种没有所谓的退行性的病，这种退行性病的话，90%以上，我们还是建议修复。 修复哈， 对，因为反流它所有的材料都还是相对比较正常，身体的这个瓣膜的结构，所有的成分都还在，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修复的一个解剖基础。修复来讲的话，还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它没有用到这个 人工的 人 这 工的 些， 这个瓣膜，它只需要用一个人工的瓣环。他们手术以后，它的结构都是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那么手术以后，它需要的抗凝这个要求就比较低，时间比较短，都是自己的材料，那可能要可以效果可以持续很多年。那么很多年以后，可能10年、20年以后，它这个结构它修的东西它又 也 坏了 又坏了 那也可能就那没办法，也可能第二次手术面对着这个去换瓣。那么对于这一类病人来讲，那么我就赢得了10年或者20年这个时间， 是， 那么修复还是对它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如果你是修复不好，那第一次手术当中你发现你它的要么就是病人的结构特点不适合修复，要么就是这个主刀的大夫他的可能水平还没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那就可能也第一次也可能就换掉这 就直接换掉了啊，所以医生一定是选择一个特别适合这个病人的，就是个性化的一个手术方式，是吧？看到底是置换，还是专门是修复，是吧？ 对，是的。其实这尤其对于现在反流的病人来讲的话，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上，首先你毫无疑问，第一步都是要尝试修复，但这就对大夫的这个 要 手术 求， 技术要求会比较高。那么对于一些技术很高超的、经验很丰富的，那可能修复的可能性就大，这个病人获益的这个有更大的获益。对于就是说经验相对缺乏那可能他就没办法，就只有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 所以这跟医生的水 跟医 准 生水平会有 很大关系。 对，所以病人就会打听哪一个大夫做修复做得好啊，对不对？所以有的大夫他的病人会 很多，有的大夫呢，你的水平差一点，那你的病人就相对会少一些。 少一些啊。那咱们就说说这个瓣膜的这个置换，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因为毕竟这个手术量还是非常高的哈。 嗯、 这个瓣膜的人工的这个材质，这个瓣膜置换的手术发展的历程长吗？它这个材质也是有变化的吗？ 瓣膜置换来讲，最早期的是纯金属的说囚笼瓣，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我们整个心脏体外循环技术还不是很过关，它需要一个相对比较粗糙的比较快速的手段去把这个瓣膜给换掉，这种情况这种很早以前， 现在都 现在 没有了是吧， 不用了。然后瓣膜的材料也会有一些，瓣膜的材料设计也会有一些进展，那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血流动力学的效果。所谓血流动力学效果就是说既不狭窄也不反流， 就是 完相对比较完美的。那么它的材料大概有两类，第一类就是所谓的机械板，它大部分是碳合金材料组成的，这种材料组成的机械板。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它的使用，它的物理性能比较稳定，它可以使用很长时间，可能在体外测试能够用到100年。 哦，那么长时间。 当然在人的身上不一定能够用那么久。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需要终身去吃这个 抗凝 的 药物。 对，终身吃这个华法林。去还要定期的去抽血，去检测你这个抗凝的强度够不够。不能太低，太低了没什么效，太高了容易出血。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异物，是不是在金属异物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生物材料的。生物材料大概是一个是猪身上的，一个是牛身上的。说的牛心包或者猪的心脏瓣膜经过一些处理以后，然后用在人身上的。那么它的优点是只需要抗凝的材料，抗凝的时间和强度来讲比机械板要短一些，它只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这个吃药的时间。但是它的这个性能又不是很稳定， 就不如那个机械的稳定是吧？ 它到10多年以后，它慢慢随着机体慢慢它就衰败掉了，它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种瓣膜的结构的衰败，然后功能又没有了，所以这两种瓣膜在它有它相对最合适的人群， 就是不同人群选择不一样的瓣膜哈。 对对对，那可能我70岁了，我状态也相对差，那我预期寿命可能相对会短一些，那可能用生物瓣这种它更加获益，对吧？那我才50岁，那我可能还要活好多好多年，预期寿命还有很久，那么这种病人绝大部分都会选择这种机械板。 机械板啊，就是两个瓣膜的这个适用人群，然后根据这个获益的程度来大夫，不是说哎呀我不差钱啊，我就选择一个， 不是说我就选择最贵的，这个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合适你的。 最贵的不见得是最合适你的哈。 对对对。 然后这个张主任，我还曾经听过一种说法，说这个机械瓣膜装上之后可能会有声音，是真的吗？ 是真的，这个机械瓣它确实有声音，因为它是一个机械材料的撞击，你现在每跳一下它都得撞击一下。所以这种声音噪音的影响也是瓣膜这个设计工艺改进的一个需要考虑的点。 需要考虑的点是吧？ 早期的这个噪音会比较大。慢慢随着材料学的进步，这种设计理念的改变，这种声音会比较小。绝大部分只是在特别安静，比如夜深人静，你什么 睡觉的 外边什么声音都没有，你可能听到很细弱的这种声音。那这种声音呢，一般来讲对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噪音特别大，那可能对生活有影响，甚至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声音的存在。但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这种声音消失了，那就麻烦了 是吧？ 对，说明你现在这个瓣膜出现了问题。所以这种声音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监测。 也是一种监测。 对，比如本来声音跳得好好的，突然怎么声音有问题了，那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检查。因为这种机械瓣膜还有一种并发症叫做卡瓣。 卡瓣哈， 就是这个瓣膜本来两个半夜它活动的挺好，摆动的很好。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它这个瓣膜要么是它瓣膜本身的就是本身这个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说有一些组织长到这个瓣膜的瓣口里去， 有新长的一些组织啊， 对，挡住了，那这个瓣膜开闭就会受到影响。它打不开，卡住了。那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啊！ 这种需要尽快的手术，再次手术把这个机械性的障碍给解除掉。这也是机械瓣的一个并发症。 并发症哈， 对。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因为有些人觉得特别的恐怖，因为毕竟是一个外来的这个声音啊，心里边压力比较大。那您这样一解释之后，我们也知道，目前以医学的这个水准，我们还没办法把两种瓣膜的优点完全结合在一起，是吧？ 是的，还没有办法完全结合在一起。 嗯，所以这个声音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检测哈。这还 只能这么想， 只能这么想是吧？有要做一些心理上边的自己的一些建设是吧？ 是的，是 啊。这个心脏瓣膜手术是一个复杂的手术，跟上回您说那个搭桥手术相比，哪个难度更大一些？ 这个手术难度吧，不太好去确定这个难度。当然在于国内国外的这种病人的不一样，其实整个培训的顺序也不一样。对于国内的病人来讲，对国内的我们心脏外科的这个医生的培训来讲，绝大部分是先做瓣膜手术，瓣膜置换手术，然后再做搭桥的这个手术，对于国外的他们的培训跟我们是完全相反的 啊，反着来， 因为他们是先做这个搭桥手术，培训到一定程度再做瓣膜手术，所以根据人群不一样，根据你患病的特点不一样，这个培训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那么早期因为我们中国病人来讲，瓣膜病人特别多， 特别多， 特别多，搭桥的病人呢相对比较少，所以的瓣膜病相对更普及一些，所以大家就是先做瓣膜手术，先做瓣膜手术，然后慢慢技术练得差不多以后，然后再做搭桥手术，但这两者的要求的其实技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瓣膜手术相对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大，显露起来相对比较好，那不需要做精细的操作，因为搭桥手术呢它需要带放大镜，这血管就一两毫米， 然后要给它缝合， 缝合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就没有退回来这种可能性，瓣膜手术出现问题一般来讲，比如说我经验不够好、那我可以第一次没做好，那么只要在手术当中 可以找上级大夫， 上级大夫来跟你想办法解决一下，搭桥手术如果出现了问题，往往就一次就再修正和改正的这种机会就不太多，所以说不能说一定谁难一些谁简单一些，技术要求不太一样，技术要求不太一样。 那这个瓣膜手术目前这个阜外医院因为也是做了很多例了哈，这个目前从现在的这个预后做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单纯的二尖瓣手术和主瓣瓣手术，死亡率非常低，应该在我们医院是0.5%以下，技术上来讲都是非常成熟的， 非常成熟的手术， 对，就微手术期短期来讲都是比较成熟的，那么长期的结果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第一个取决于你手术以前的这个状态，就像我说的，那你是一个比较好的节点来做手术的，手术过程当中也没问题，那么你的获益就会很好，那你的长期结果就很好，就接近一个相对 正常人的 状态，那你手术以前就腻腻歪歪过来的，然后就是一个心衰很严重的状态，那么你手术某种意义上是过程是一样的，但是他的术后的恢复过程就会不一样， 不一样 一个病人如果条件很好，他也可能5-6天就出院了，那你这个腻腻歪歪过来的，那么手术以后就会恢复起来就会很困难，心脏本身的恢复还有身体其他器官功能的恢复都会很费劲，甚至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心脏辅助的一些装置，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去做手术，那你代价就会很大，恢复的时间很长，那可想而知你远期的结果可能也就会差一些， 包括您上回说的这个墙壁本身也薄了的那种，对吧，就是 墙壁本来就很薄了，它的缩不回去了，或者缩回来这种就是程度不够，那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你就会结果就会差一些，这个是，所以还是得 看之前的这个情况， 对 吧， 还是得到指标了就该做就得做，不要拖。 所以我觉得张主任一直在强调哈，到指标了一定要及时去做这个手术哈，尽管这个手术当中有两个方法啊，具体哪个适合自己哈，听大夫的，这个解决起来比较容易， 大夫他会根据病人本身的特点，比如说但就是置换来讲，当然是肌纤毛生物斑的选择问题，那有些病人有些特殊性，比如说他一吃一些药他容易出血，那么就本来你年纪比较轻，那没办法，那也只能选择这个生物斑 啊， 对，那有些病人就是他反流的病人来讲，那我觉得我技术很好，那你的条件比较适合，那我可能跟你选择这种修复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相对个体化的治疗，个体化它不光说是病人的个体化，跟大夫的这个经验也有 很大关系哈，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修补的手术其实难度就更高一些是吧，就是 在阜外医院的 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啊，这个修复手术的级别比大小手术和瓣膜置换的手术级别都要高， 都要高， 都是需要你再把前两者做得很好以后， 嗯、 再去做这种高级的相对而言高级的手术。 嗯， 因为这种高级的手术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很强。 嗯， 它不是一个定式手术。 嗯， 刚才说的大小也好，瓣膜手术、嗯，它的手术规范过程是、嗯、基本上是 固定好了的， 相对比较固定。啊，你只要不犯严重的错误，你就按照这个套路走下去就可以了。 嗯， 但对于反流的病人来讲，需要修复来讲，它病变的这种特点会千变万化。 嗯， 啊，你要去采取这种相对有针对性的这种手术技术，那个难度就会变得相对高一些。 嗯， 而且也可能你做好了，也可能做了不好，你被迫要换掉。那么这个对大夫的这个整体的把控、 嗯、 对整个病情和手术台上这种把控能力的要求都会变得很高。 嗯、是、啊。 就是现在有一种相对比较流行的大家都听说的叫介入瓣膜手术。 对，介入瓣膜、 啊 嗯。 介入瓣膜手术其实是从国外最开始去探索发展，然后现在在国内其实各家比较大的心脏中心也在尝试。 嗯。 啊，这个技术也越来越好，效果呢也越来越好。 什么是介入这个瓣膜？ 对，就在聊到这个问题了、嗯。比如说对二尖瓣的病人来讲，修复对吧？ 嗯， 需要开胸， 嗯， 需要心脏停跳，需要大夫在这个瓣膜上去操作。 嗯， 那么这对有些反流的病人来讲，他没有办法去耐受这种 大手术， 比如他身体状态很差， 嗯， 有其他脏器的功能，比如严重的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 嗯， 啊，身体很弱，肺也不行。那这种病人来讲，你要开胸的话，就很难，它的风险就很大。 嗯、 对这个病人呢，通过介入的一个方法，就是和我们放支架，介入就是放支架的感觉一样。 嗯， 啊，需要一导管的技术、 嗯， 然后需一些特殊的装置，把这个瓣膜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补。 嗯、 它不能做得很完美， 不能像开胸似的那种。 因为你看得见、摸得着、 嗯， 你知道它是问题在哪里，你都能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处理。 嗯、 那对这种病人来讲，我解决它一定程度的问题。它大量反流，那我通过一些介入的方法， 嗯， 把它控制住，变成一个少量、中量的反流，这个对病人来讲还是获益的， 嗯， 对获益的。但是它目前来讲还不是一个一线的治疗， 嗯， 就是你要首先要考虑外科治疗， 嗯， 这个风险太大， 嗯，不能做的情况之下， 不能做的情况下，确定不能做，那么做这种手术， 嗯， 是比较合适的。 嗯， 还有一种病人来讲，就是对于主动脉瓣的病人，刚才提到了主动脉病人，比如主动脉重度狭窄。那么现在有所谓的 TAVI， 就是经介入的导管的主动脉瓣的置换。 嗯， 它是用一个压缩好的一个生物瓣膜。 嗯， 通过一个导管技术，然后把这个瓣膜送到你的这个狭窄的门这一块 门， 然后再把这个瓣膜扩张开 啊， 然后把这个自己的门就给挤开了， 挤开了， 在自己的门的里面再重新装了一个门过去。 嗯， 就所谓的这种介入的置换。 嗯， 啊，这对某些病人刚才说的高位的病人， 嗯，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嗯。那么随着这种治疗方法的这种进展，材料的进展，那么对于甚至在国外来讲，对于高位的病人，对于中位的病人，甚至现在已经进展到低位的病人， 嗯， 就是它的风险比较低。那目前为什么要进展到低位的病人呢？ 嗯、 就是通过观察发现，它的这种介入的方法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靠谱的， 也好， 也 挺好， 也挺好、 嗯。 所以说就进展到低位的病人，但现在。有些人比如说我现在才50岁， 嗯， 60岁，我身体状态很好，那么我也去做这种，我觉得我也是低位的病人，那他去做这种手术，那这种手术还是有他潜在的问题，因为他这个生物瓣的本身的使用的年限可能不如外科的这种年限的时间那么长， 嗯， 所以说对于年轻的病人来讲可能就不太适合。 嗯， 在国外来讲目前绝大部分是卡在70岁以上的病人， 哦， 就是我年纪很大了， 嗯， 啊，预期寿命相对没那么长了， 嗯， 啊，或者他的其他的心脏的条件比较合适， 嗯， 那么这种病人做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国内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有些病人60岁左右就开始选择这种 做手术， 对， 嗯， 从一个外科医生的角度来讲，还是不是很推荐这种治疗方法， 嗯， 因为他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啊，如果你勉强去做了这种，那么你下一步再去做手术了， 嗯， 或者下一步做其他的手术，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 所以说新的技术当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可能， 嗯， 但是就像您说的，还是要需要一个个体化的充分的讨论， 嗯， 然后去选择一种对自己最好最合理的一种治疗方法。 是，就像张主任所说的哈，尽管这种介入治疗的比如说创伤小，对吧？ 对， 然后它可能不会听起来那么恐怖，但是它一定是适应一定人群，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里面。 是吧 对， 不然的话这个外科就要被淘汰了。 不，介入也算是外科当中的一种，是吧？ 对，它也有外科医生做，也有内科医生做，都可以的。 都可以哈。 对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块来聊了聊这个心脏瓣膜的手术。张主任也跟我们讲了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方式哈，而且真的是个性化治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还是要听大夫，跟大夫充分沟通和交流，看看哪个是获益最大的哈。那也是希望张昌伟大夫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健康科普。 好的，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